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。 拥抱你，再说一次我爱你，才明白当初。

折磨和伤害，用真实而无邪的爱。每天等着你回来，我想要回到纯真的年代，再没有折磨和伤害，用真实而无邪。 我走着看着风中央一个爱的蒲公英，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，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，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，拥有不同心情，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。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串清脆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。而他们说你会想趁着爱情那张门一把玫瑰花的花瓶，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，是不是真的有童话这件事情。我更懂得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，我更懂得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亲爱的这首歌有梦就大声唱歌。 我们手牵手一直的走，紧紧的相依的能力攀过雕塑绳索，在脚下经过的像万年小河，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，友情难以割舍。整个山坡，苹果树一红透，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，却只有闪烁。这里面还有泥鳅，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。 闭上眼睛，静静聆听午夜那串清脆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，互相关心，爱让我更自由。一起大声说出口，跟我一起手牵手，这是那永久，这就是爱的生活。 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